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25号和2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大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和各道职业同盟代表会所选出的代表参见，还有党、行政、武装力量机关的干部和旅日朝鲜人教职员同盟代表团列席大会。大会批准了如下的议题：一、关于总结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二、关于总结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审查委员会工作；三、关于修改朝鲜职业总同盟章程；四、关于选举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领导班子。大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传达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今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时代任务和职业同盟组织的任务。大会上介绍了世界各国工会团体、国际组织、政界、社会界的人士向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发来的贺电和贺信，还介绍了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工人本部发来的贺电。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做了第一项议题，关于总结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大会上，继旅日朝鲜人教职员同盟代表团团长做讲话表示祝贺之后，一些代表就第一项议题做了发言。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对第一项议题关于总结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决议。大会上做了对第二项议题关于总结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审查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大会上就第三项议题关于修改朝鲜职业总同盟章程进行了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修改朝鲜职业总同盟章程的决议。大会上就第四项议题关于选举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领导班子进行了讨论。大会上发表了职业总同盟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内容，选出了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组成了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有任命了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部长、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机关保、工人新闻总编辑。大会上发表了在职业总同盟第七届中央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上所进行的职业总同盟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选举结果。大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誓词。